南朝鲜各界热烈赞扬朝鲜劳动党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和关爱人民的政治。南朝鲜的新闻媒体对我国咸镜北道北部地区迅速消除前所未有的严重灾情、为人民造福一事纷纷报道说，这是一个北部的大地壳变动，是只有在北方才能看到的巨型事件等，并指出这些稀罕的光景是完全负责和深切关照人民命运的伟大的朝鲜劳动党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和关爱人民的政治所带来的光辉果实。南朝鲜媒体载文指出，南朝鲜现实是与北方美好的现实完全相反的。在发生2014年的岁月号惨祸、2015年的呼吸系统传染病事态、庆尚北道庆州地震和台风灾害等接连不断的危机和灾难的时候，朴槿惠政府是如何应付的？对此，南朝鲜国民记忆犹新。南朝鲜各阶层都责难说，大型惨祸、灾难大乱是朴槿惠政府所带来的人灾。